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卷二第五十三首庐山谣寄卢思玉徐州李白著。 庐山谣寄卢思玉徐州李白。我本草冈人，风过河，桥空秋，秋地绿绿，点点白，红红柳。我那心想不算一生好月明山游。骊山秀出满多峰，边行九铁映金殿，映落明霞千代光，金库啊展开二方殿，银河倒挂三仙殿，显露瀑布也无相望，花开搭剑凌重重，炊烟红霞燕凋谢，鸟飞不渡过天边，定格中观天地间，白干蒙蒙气不还，红颜万里当红丝，别破旧道流沙山。何为骊山谣，闲言骊山话，寒归雪景千我心，霞光兴起重太原，作何还丹不思情，琴弦三铁都切心，遥见相迎彩影里，秋罢胡杨调玉京，相寄寒门旧街西，愿将我的牛太清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